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堂提供的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建筑文化中的三角形。主讲人方庸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古建筑方案审核专家，曾经负责制定泉州开元寺大殿、新加坡双林寺大殿等古建筑落架大修方案，还著有《中国传统建筑实物讲》等等的书籍。说到了建筑物当中的三角形，大家都不太陌生，像非常著名的金字塔，这是古代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三角形的建筑物。还有啊，很多朋友都熟悉的是在法国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为巴黎卢浮宫设计的一个金字塔形的入口。这样的一个现代感的三角形建筑，不仅没有破坏卢浮宫周围的古建筑环境，还和它们相得益彰，保证了交通和安全。在西方建筑文化当中，三角形的持续性和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再来回顾中国的古代建筑，大家会在其中发现三角形，但是这个三角形好像和西方的三角形有些区别。说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啊，我们去看故宫午门，它的主体建筑是一个什么形状呢？按照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啊，这座大殿的正面呢，应该是大门所在的那一面。我们看起来呢，上面呢是一个梯形，一个基座比较大的梯形，而下面呢和它对称的呢是一个长方形。这样方正严谨的建筑物啊，在中国有很多，不仅仅有古代的建筑物，也有现代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当中，就有着不少的三角形。三角形在哪儿呢？前面说到的故宫午门，我们整体看上面呢是一个基座比较大的梯形，那么就说到了三角形就在梯形的左右的两边。在中国的建筑物当中啊，确实有不少的三角形，但是呢，很多的三角形并不是说像我们看到金字塔那样迎面就能够看到非常尖锐的三角形，而是更多的选择隐藏在了其中。为什么中西方的建筑会有这样的差异，而它们又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请听方庸先生的介绍。 虽然的建筑啊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内容啊，有关建筑的讨论了、会议了，大家也都很常见，我恐怕呢专门讨论这个呢三角形恐怕不是很多。我呢现在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但实际上我对考古的了解比较少，现在有兴趣正在学习当中。我自己是建筑学出身，我确实是做过，我大概前后在古建筑工地大概做了有10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主要还是一个从事呢工程技术的人员， 那么今天讲建筑文化哦，因为我自己在从读书吧，我是那个77级，到现在如果从77年开始算，今年其实已经40年，40年的建筑有关的接触啊，自己是有一些想法的，就觉得说仅仅从技术角度上面来看，恐怕有一些问题要很难说清楚。前面说呢，我自己也是在古建修复工程当中，当然新建筑就在我们眼前，也不能不关注的，所以是有一些想法。我们讲的建筑文化，我其实也在做中西建筑比较。我想作为一个当代人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恐怕我们过去说什么学贯中西，然后什么古今中外，我好像觉得是要很大的学者才能够从事这样子的关注。但是在今天的实际工作当中，或者在学术研究当中，恐怕如果说你不对古今中外都有一点关心的话，一件事情一个问题恐怕很难谈清楚。所以我这个人其实我刚才说，虽然我在那古建筑工地待了10年，现在也是国家文物局的那专家组成员，但实际上因为我的研究生专业是西方建筑史，但这个事情也有个好处，它让我并不局限在哪一个方面，而且在哪一个方面实际上我自己一直都在坚持的思考。要从时间上面来看，当然实际上还可以再追溯的更早，那我想一个大家最熟悉吧，就是4000多年前那么埃及的金字塔。因为现在世界性的旅游也是非常时尚的，过去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说周游世界好像做梦一样，那么出国就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那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很多人恐怕都去过埃及，去过欧洲，那么中国也都去过很多地方。这个呢三角形在西方建筑当中那是很常见，并且应该说是很主流的形象。这是呢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在呢当年设计的时候，大家其实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地面上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交给你这样一个任务的话，因为呢建筑这个工作跟航天航空跟这个 IT 行业都不大一样，它实际上不那么谨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想象，假设有这么一个任务，让你在巴黎的卢浮宫做这么一个做一个入口，实际上是了，要做一个大门，但是又不要破坏古建筑环境，然后还要相互相得益彰吧，相互促进，那么交通啊、安全啊这些都要保证，恐怕真的是没人选择。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建筑了，我正在泉州开元寺做古建筑落架大修的工作了。我觉得真是很难想象怎么样子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矛盾，这么大的矛盾，但是贝聿铭先生做到。而且我想虽然也可能有人有不同意见，觉得这个东西效果不好，破坏了环境，但是好像大多数吧还是认为它是很好的。我想如果你亲身去过这个地方，你从这个卢浮宫的广场进到这个门厅以后，那么你的感触应该是它是好的，它是相得益彰的，它完全没有破坏性。那么看到是用新技术新材料做的一个古老的造型，是吧？所以我说这个呢三角形在西方那它的持续性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不过呢中西有一个差别，因为这个话呢还不太容易说。我个人呢，我是像因为我在考古模型，大家知道现在的人类基因的检测表明了我们的现在地球上的70亿人类大概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大家都起源于非洲，所谓非洲老祖母这个传说。那在中国有一些做旧石器时代了，比方说我们院里面的王友平老师，对吧，他们正在做一些工作，旧石器就是4万到7万年前的那个旧石器考古。他们觉得有可能在中国有一部分人不是从非洲走过来的，即使是这个结论最后成立的话，那也不影响今天70亿人当中的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都是有共同的祖先。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 就是过去的四海皆兄弟啊，其实不是一句空话，大家其实是有科学的联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看，人类应该和睦相处。中央我们的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基因的这个前提的。我想社会和谐比谁都好，战争是非常可怕的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性或者说矛盾性，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存在的，我们既不要忽视它，也不要夸大它。那么有一个适度，中国古代的学术我觉得最好的一种观点实际上就是适度了，就是不偏不倚，所谓的中庸，或者说今天的科学上说就是呢客观上的来看这件事情吧。我们现在这个图片上两幅图了，一个是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在中国看到这个 UNESCO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标，因为现在世界遗产很多了，大家都在争这个事情，这个标志的出现非常广泛，但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想到它的来源是欧洲，它跟中国的传统是有矛盾的。在中国这样的三角形恐怕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在中国正面的形象是右边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小图，它也可以作为一个 logo， 作为一个图标，但是从这个我们也看来，在世界性的组织，在世界性的活动当中，在全球人的眼光当中，中国还不是主流。像我们现在的努力，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我们对遗产的宣传和保护，应该逐渐地改变这个状况。我想如果有一天联合国能够把这个标志改变，或者说加上中国的标志，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因为有一种看法恐怕也是有争议的，就是风水，风水当中有一种邪气叫三角煞，煞气当然是很凶的不好的气了。因为我们讲文化嘛，文化肯定不完全是科学，文化如果完全是科学它就不是文化，它一定有一些在长期的生活当中积累下来的一些观念和习惯，那么它在影响着我们当代的生活，这个哪一个民族都存在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这一次安排的是方庸先生主讲的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我们要关注的是建筑文化当中的三角形。前面啊，方先生谈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标啊，它的标实际上取材于古罗马的万神殿，也是很典型的常见的西方建筑。整体造型呢，大致首先上面是一个三角形啊，又是那种从正面就能够看到是三角形的那样的一个图形，下面呢就是一个长方形，和我们在前面啊提到的中国的传统建筑的造型，比如说故宫的午门，还有很多中国的传统木构建筑啊，它们的上面我们还是提到的从正面看是一个梯形，下面呢是一个长方形。那么三角形藏在哪儿呢？三角形藏在梯形的左右的两边。我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啊，其实也大致是我国传统建筑的一个主立面的示意图，当然人家那示意图要比我说的精细多了，那么我只是把这样的一个大致的形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关于中国古代建筑主立面造型的示意图啊，方庸先生还有很多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他的讲解。 我们学建筑学的人在读本科的时候，中国建筑史是那刘邓珍先生主编的，集中着全国的学者吧，建设部在全力支持下编的本书。那么北宋的时候，大概1000年前，朝廷就是那王安石变法当中的一本书了，营造法式，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圣经，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是没有这幅图的，就是主立面图。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建筑方案，你一定要，你家做个家，你也会要有个主立面的。我们政府评审方案 多半都是要画一张这个主立面图。那么中国古代建筑史当时是刘登珍而不是梁思成先生编，也就跟那个时代氛围有关系。当然刘登珍先生跟梁思成先生在1930年代的时候被同行称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两条劲腿，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作为学术的研究者，主要支撑着中国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对，那么我们看这一幅图，这是根据文字记录根据一些图像所画出来的理想当中的北宋的时候一个官式的中国建筑主立面图。这个图的侧面，如果我们看它的两侧，东西两侧一般都是所谓的坐北朝南的，东西两侧它实际上也是三角形。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中国建筑的侧面三角形这一面大家很少注意。民国时候，民国这个日本侵华战争前一年通过全国竞赛建造成功的南京博物院这个大楼，当时叫的中央博物院，这是徐敬植建筑师设计的，但是评审人主要是梁思成先生起作用。梁思成先生非常喜欢这样的造型，有中国大概北宋到辽代的时候这样一种建筑造型，非常简洁，非常大气。梁思成先生有很多学生，其中之一是关兆业院士，现在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那么他替北京大学做的图书馆新馆的建筑设计同样采用了这个办法，用新材料新技术。大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这里面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主流的建筑师对这个东西是很喜欢的。三角形在建筑当中当然是有优点的，我们知道古罗马有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写了一本建筑十书啊，但实际上建筑十个篇章呢、那么这一本书里面提到建筑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就是坚固、实用和美观。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建设部也大概提出叫做大概稍微调整了一下子，实用、坚固、可能条件下的美观吧。因为早期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经济上面都很困难，所以建筑美不美那当然不是重要的。这个观念其实细部还是有的讨论的，当然它有它的道理了。下面要看的，这主要是在欧洲，在西方，他们是非常喜欢，这是呢18世纪的时候，一个法国的著名建筑师劳吉尔，他写了一本论建筑的书，他所想象的，欧洲人的原始的小屋了，一个母亲对他孩子在进行教育的时候说，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当然，他这种想象从考古学上面来看，这个东西未必是成立的，对吧？那么为什么18世纪的时候这个古典主义时候的建筑师欧洲建筑师会这么想象呢？看到下面这些图片就很清楚的，这是西元前4世纪的现代时代的土耳其了，是一个墓葬当中的建筑，后来的希腊的古典建筑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了，这在现在藏在英国的博物馆里面。到了罗马时期，建筑当然有很大的改变，技术有很大的进步，规模增大了很多，但是它的主立面仍然是希腊的这个风气，大柱子，然后有一个三角形，把中国建筑的侧面，把中国人的风水当中的三角沙处在我们的眼前。那么这是美国19世纪那个弗吉尼亚大学的图书馆，这个大家看实际上就是在非常逼真的模仿古罗马的万神庙，这是美国的前总统杰斐逊的设计啊，他也是一个建筑师。那么这是清华大学大礼堂20世纪初美国建筑师的设计，对吧？那么在中国现在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了。那么虽然器部有些改变，但是这个传承上面文化延续上面是非常清晰的。我读书时候的南京工学院的大礼堂现在叫东南大学，过去是呢中央大学大礼堂，我们教室当时就在这个旁边，这是民国时候的设计，材料技术也都有改变，但是主题是不错的，就是希腊和罗马的结合，后面的大圆拱是罗马的，前面的三角山花柱栏是希腊的，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在中国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的各地有一些建筑的变化。这个房子当然你说中国也有这么两坡顶的房子，但是细节上面会有一些不同。山东的威海的这样一个教堂，当然跟中国的普通房很，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它的主要立面不是中国传统的，而是在山墙这一边，在三角形的这一面，在中国人认为是凶杀的这一面。前面也介绍过贝聿铭先生，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应该是说从中国出去的人，在西方世界，特别在美国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筑师众多的地方，那么华人在某一个领域啊，能够出类拔萃，甚至是变成最杰出的人士。这个建筑上的杰出跟其他还不一样，建筑上的杰出意味着你拿到很多建筑工程的。大家知道，在英文里面，你项目中标哦，它实际上那个叫 award， 就是获奖了。在每一次拿的，按照有一些说法，就是一个建筑师拿到大项目，拿到一个，你这一辈子就很好了。那贝聿铭先生拿到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贝聿铭，全世界大概不喜欢他的人比较少。我当然也很关注他，我们读书嘛，当然是很关注他。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建筑师，他也很爱家乡，他也很爱国家。他的建筑，他在国外为什么会成功呢？当然有很多方面呢。我是找到一点，这是斜的，这是三角形的。大家注意到斜向的东西，无论你是在哪一方面的斜，在中国人对文字哦，实际上是有一种崇拜的，那么对这种形象的也有一种敏感。这个斜哦，斜向的构建，斜向的大梁，斜向的柱子，斜的建筑，在中国古代都很容易跟这个邪气哦，就像他孔子说的这个诗经哦，这个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个人思无邪非常重要，又就不喜欢邪，所以大家看到传统中国建筑当中，这个邪的东西都不喜欢。为什么三角形在中国不喜欢？其实也跟这有关系，它是个邪的东西所构成的。那么这贝聿铭先生的建筑成就当中，大家注意了，那肯尼迪图书馆、国家美术馆的东馆，这个东西的成功也当时也是非常轰动的。它的平面吧，把一个本来差不多是矩形的一块地哦，要是换一个人设计，大概不会这样的。他在竞赛当中获奖，当然不是这一点了，当然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把它变成了非常尖锐的三角形，变成两个三角形，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了。那么从平面上看，到处都是三角形，这些是可以不做三角形的。那么美国的国防部大楼，这个大楼不知道大家觉得好看不好看，这个大楼是西方的传统，是欧洲人的喜爱。它的特点就是它本来不必做成这么一个五角星，到处都是尖角，但是它就是要这么做。它有什么功能呢？未必，它喜欢这个五角星，喜欢这个尖角。这是16世纪的时候荷兰，从16到19世纪欧洲做了很多这样的所谓人堡，就是多角的城堡。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军事工程，它是在军事防御上面非常有效的。当然对于今天的火器它没效了，古代冷兵器的时候也不需要这个东西，就是在火器很粗暴的时候，火器还不太厉害的时候，这个东西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它跟这个科技跟这个军事工程有紧密的关系。同时它也很有特点，你在亚洲某些地方，比如在印度，也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因为欧洲人到东方来的时候，他实际上这个战争是很频繁的，那么中国古代这个东西几乎没有出现吧，我不能说百分百，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出现。这实际上也证明相对于欧洲的那大部分时间来看，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和平的地方的，战争好像也不是那么惨重了。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杀气腾腾的东西有的，这个东西往往很好看，往往你大家要注意看一些中国古代的楼阁哦，宋画当中这个东西特别多，宋人好像还蛮喜欢。宋人虽然是一个五官受到很大压抑的地方时代，但是这个喜欢这种三角形的建筑哦，那是个风气。如果你看宋代的楼阁，虽然没有了，但是 有很多画留下来，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今天留存下来的古建筑中，当然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明代永乐皇帝那个时候建造的故宫的这几个角楼了，基本上保存下来了，对吧？那么虽然经过修复，这个角楼好像是公认为是最美丽的中国古代建筑，但是它主要的美丽就在这个三角形。而这个角楼大家知道实际上是碉堡了，是在转角的地方做的碉堡。讲中国古代文化哦，你都不能回避一些那古代的文献。中国古代这个四无邪，就是说你什么东西都要避免那个邪气。华人形成一种传统一种悠久的文化的习俗。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的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我们的关注点是建筑文化中的三角形。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方庸先生的讲解。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这一次我们安排的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建筑文化中的三角形。主讲人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古建筑方案审核专家方庸先生。前面的时间当中，方庸先生谈到了，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建筑物当中的三角形啊，都是有着持续性和非常顽强的生命力的。但是东方和西方的三角形是有着很大差别的，这些差异和政治文化、经济、风俗，甚至是地理位置啊，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下面啊，我们就要谈一谈三角形的作用了。三角形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再看一下的这个三角形的稳定性，因为大家知道三角形，比方说我们一个门窗或者个鞋了，你最好的办法是斜线钉一根铁条啊，把它拉住。那么如果是矩形或者是长方形的话，它会变。那么在西方结构当中呢，这个斜柱啊、斜梁、斜柱啊，那是一以贯之。从刚才我们讲的希腊罗马的建筑，那个当然是有三角形的。然后到了中世纪，到罗马风，到哥特式，然后欧洲人到中国来，在上海大概民国时期，仓库都是三角形。那么这个三角形的合理性呢，就在于它不必很大材料。你在中国你是见不到材料这么节省的了。那么欧洲现在普通的住家还这样的，那么美国也还是这样的。这三角形材料虽然很薄弱，但是它坚固一般是没什么问题了。到中国澳门有一个教堂叫玫瑰堂，它是一个干性的三角构架，而我们的中国建筑实际上大家知道是一个梯形叠加的，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构架。那么在中国我们的结构当中，斜梁斜柱了，因为它是结构上的要素，你其实也回避不了的。在中国的建筑当中呢，它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是非常注意的。我觉得说这西方建筑啊，好像 no meaning， 它建筑就是建筑，它就是实用坚固美观，就是看得见的。我们讲意义是什么东西呢？是看不见的东西，是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而中国建筑是有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的，中国建筑在外观包括结构造型这以外的东西，这里面的东西。我写过一本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我就在封面上写的就是中国建筑跟西方建筑相比啊，你可能看上去真不那么伟大，不那么壮观，不那么有纪念性，但是你不要忽视它背后的思想，它背后的意义。原因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是一个持续几千年的文化，那么在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当中，我们是有很多非常深刻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它有可能对今天是有用的，有很多是非常符合今天的生态观念的。 这里是大概3000年前陕西扶风那个昭城村的一个西周建筑遗址的复原，这个结构就采用了这种大斜梁的办法，所以这个屋顶是没有曲折的，屋顶不是柔和的，屋顶我们现在看西方的屋顶就是这样，它就直的，所以现在我们电视剧汉代以前的建筑都是直将将的，对吧？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大斜梁。一直到唐朝到那佛光寺大殿的时候，这是9世纪的东西，这个三角形呢虽然不太明显的，但是它在几处是存在的，对吧？今天在北京，因为北京基本上都是明清的官式建筑，你是看不到这样做法，而这样做法其实结构上是比较合理的，是比较省材料的。五台山的另外一座重要的唐代建筑，那这座建筑被修复的比较多，南禅寺大殿中间插手，两边是托脚，都运用了这个三角形稳定性的这个原理。三角形的稳定性虽然早期我们的祖先显然是知道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发生变化，晚期这个三角形的稳定性的运用在退化，在边缘化，以至于消失。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这也不是一个小问题了，是个大问题。这个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其实这种事情不止这一桩，有好多桩这样的事情。就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当中存在一种现象，一种早期的认识啊，一种科学的观念，到后期啊，它变成了被忘记了，被疏忽了，甚至消失了。宋代的是根据那个营造法式做的这么一个理想性的图，这个插手托脚还是有，但是相对于唐朝实物来看呢，它比较微弱了，它不大看得出来了，就斜向的构建。全国古建筑宋元以前的70%都在山西了啊，非常精美，雕刻、木雕、砖雕、泥塑、陶瓷，那都非常精美，大斜梁。那么这个跟北京的建筑是完全不一样，对吧？平遥现在大家去的很多了，那么平遥的民居也去了很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在平遥的民居当中，你经常可以看到这么一种构架，它是一种非常简洁有效的，不用很大的材料。你比如如果你来一些这种加固铁件、加固措施的话，材料还可以更省，这个符合生态了。到了太和殿重木结构，太和殿的用料非常大，那么重重叠叠的在上面做，可以想象，如果我们采用斜身的话，用不到这么多木头啊，而且它又是一个有天花板的结构，上面又看不见，对吧？所以三角形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否认，对吧？它的优点是存在的。那么我们看一下的中国建筑，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道理了？这个道理可能比较复杂，我今天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福建土楼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它的外观上面看全是土，里边一看全是木，对外全是土，对内全是木。然后有一个特点，它也是不用斜向的构建，所以这个土楼啊，时间久远以后啊，这个寿阳乡这个下板寮村呐、啊，这个房子被认为是一个最早的土楼之一。福建土楼现在仍然在研究当中哦，那么学术工作并没做完。那么因为它也不用斜向构建，结果时间久了以后啊，它会出现这种歪歪斜斜的情况。那么出现歪歪斜斜的当然是个问题，不过这也是中国建筑一个特点，就是在西方结构当中啊，